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幸而阵雨过了，来得快，去得也快。宫廷中办官事的文告，像晴雨表示的报告天气转好，舆论界叫嚣的狗重新回到窝里。几小时之内，人心都松了下来。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克里斯朵夫气喘吁吁地跑来，把好消息告诉奥利维，他们好不痛快地呼了几口气。克里斯朵夫把手按了按脑门，啊，别谈这个了，我不愿意再想了。奥利维很痛苦地又提了一句，你预备跟我们作战吗？ 啊，我不知道，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可是你心里已经决定了，是不是？ 是的。 对我作战吗？ 对你？永远不会的，你是我的，我不论到哪儿，你总跟我在一起。 那么是对我的国家了， 为了我的国家， 这真是可怕。我也爱我的国家，像你一样。我爱我亲爱的法兰西，可是我能为了他而杀害我的灵魂，欺骗我的良心吗？那等于欺骗法兰西。我怎么能没有仇恨而恨？怎么能扮演那种仇恨的喜剧而不犯说谎的罪呢？自由思想的人第一个原则是要了解，要爱。现代的国家把他的法律去约束自由思想的人，简直是极大的犯罪，他会因之自取灭亡的。要做皇帝就做皇帝，可不能自以为是上帝。他要取我们的金钱性命，好吧，拿去就是了。他们可没有权利支配我们的灵魂，他们不能拿血来玷污他们。我们到世界来是为传播光明而非熄灭光明的，各有各的责任。倘若皇帝要战争，那么让他用自己的军队去战争，用从前那种以打仗为职业的军队去战争。我不会那么蠢，对着暴力呻吟，可是我不属于暴力的队伍，而属于思想的队伍。我跟我千千万万的同胞代表着法兰西，皇帝要征服全世界，由他去征服吧。我们是要征服真理， 要征服就得战胜，就得生活。真理不是由脑子分泌出来的硬性的教条，像岩洞的壁上分泌出来的钟乳石那样，真理是生活。你不应当在你脑子里去找， 而要在别人的心里去找。跟他们团结起来吧，你们爱怎么想都可以，但每天得洗一个人间的浴，应当体验别人的生活而忍受自己的命运，爱自己的命运。 我们的命运是保持我们本来的面目，思想或是不思想都不由我们做主，即使因之而冒什么危险也没办法。我们到了文明的现阶段，再也不能往后退了。 不行，你们到了高峰的边缘上了，到了一个民族只想往下跳的地方。宗教与本能在你们身上都没有力量了，你们只剩着智慧。危险啊，死神来了。 所有民族都要到这个地步的，不过是几个世纪的上下而已。 丢开你的世纪吧，整个的生命是日子的问题。真要是那般该死的梦想家，才会把自己放在虚无缥缈间，而不去抓住眼前飞逝的光阴。 你要怎么办呢？火焰就在烧着火把。可怜的克里斯多夫，一个人不能在现在与过去同时常住的。 应当在现在常住， 过去有些伟大的成就就是不容易的， 要现在还有活着的并且是伟大的人能够赏识的时候，过去的伟大才称其为伟大。 与其成为今日这些醉生梦死的民族，你岂不愿意成为已经死了的希腊人？ 我更愿意成为活着的克里斯多夫。 奥利维不想讨论下去了，并非他没有许多话可以回答，但他不感兴趣。刚才辩论的时候，他从头至尾只想着克里斯多夫。他叹了口气， 你的爱我不及我的爱你。 风浪过去了，大家怀着鬼胎急于要把它忘掉，似乎没有一个人记起经过的情形，可是每个人还在心里想着。只要看到他们兴高采烈地恢复日常生活，便可知道受过了威胁，日常生活才显得可贵，好似在每次大难以后，大家都拼命地把东西往嘴里塞。克里斯多夫用着十倍的兴致重新埋头创作，奥利维也受了他的影响，为了需要把忧郁的情绪扩清一下，他们根据拉布雷的作品合作一部史诗。健康的唯物色彩非常浓厚，那是精神受了压迫以后必然的现象。除了卡冈都亚、巴努月、修士约翰这几个知名的角色以外，奥利维受着克里斯多夫的感应，又添了一个新人物，一个叫做忍耐的乡下人。他天真狡猾，被人殴打，被人盗窃也无所谓，妻子被人亲吻，田地被人劫掠也无所谓，不辞劳苦地种着他的地，被迫去打仗，受尽千辛万苦也无所谓。他一边看着主子们剥削，一边等着他们的鞭子，心里想，事情不会老是这样的。他料到他们会倒霉，在眼梢里瞅着，已经不声不响地扯着他的大嘴在那里笑了。果然有一天，卡冈都亚和修士约翰当了十字军，遭了难。忍耐真心的可惜他们，可又快活的安慰自己，把淹得半死的巴奴月救了起来，说道： 我知道你还要捉弄我，可是我少不了你，你能替我和解闷儿，叫我发笑。 根据这篇诗歌，克里斯多夫分成几支分牧的附带合唱的交响曲， 其中有悲壮而可笑的战争，有狂欢的节日，有滑稽的歌唱，有耶那干派的牧歌，有儿童一般粗豪的欢乐，有海上的狂风暴雨，有音响的岛屿和钟声，最后是一阙田园交响曲，充满着草原的气息。长笛、双簧管、民歌，唱出一派轻快喜悦的调子。两位朋友非常愉快地工作着。清瘦苍白的奥里维洗了一个健身浴，欢乐的巨潮在他们的顶楼中卷过，用自己的心灵创作，同时也用朋友的心灵创作，便是情侣的拥抱也不会比这两颗有爱的灵魂的结合更甜蜜更热烈。两心相契的程度使他们常常同时有同样的思想，或者是克里斯朵夫写着一幕音乐，奥里维立刻想出了歌词。他带着奥里维向前迈进，他的精神笼罩了朋友，使朋友也产生了果实。除了创造的快乐，又加上战胜的快乐，埃欧托决心把大卫复印了。一出版，立刻在外国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埃欧托有个瓦格纳党的朋友住在英国，是有名的乐队指挥，对克里斯朵夫这件作品非常热心，拿他在好几个音乐会里演出，极受欢迎。凭着这一点，同时靠着名指挥的力量，大卫在德国也被演奏了。那指挥又跟克里斯朵夫通信，问他要别的作品，说愿意帮忙。他也竭力替克里斯朵夫做宣传。以前被喝盗采的伊夫琴尼亚在德国被人重新发现了，大家都认为他是天才。克里斯朵夫传奇式的生涯使大家对他格外好奇。法兰克福日报首先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别的报纸也跟着来了，于是法国也有人发觉他们中间有一个大音乐家。拉伯雷史诗还没有完工，巴黎某个音乐会的会长就向克里斯朵夫要求这件作品，而古耶因为预感到克里斯朵夫快要享有盛名了，便用着神秘的口吻提到他所发现的天才朋友。他写了篇文章，把美妙的大卫恭维一番，完全忘了他上年提到这部作品的时候用的是两句侮辱的话。他周围的人也没有一个想起这一点。巴黎多多少少的人过去都揶揄瓦格纳和法兰克，现在又捧着他们去打击新兴的艺术家，然后等新兴艺术家成为过去的人物之后再捧他们。这一次的成功出于克里斯朵夫意料之外，他知道自己早晚会胜利的，可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他对于太迅速的成功怀着戒心，耸耸肩膀说希望人家别跟他烦，要是人家在上一年他写大卫的时候恭维他，他可能接受，但现在心情已经不同，他又多爬了几级，他很想和那些对他提起旧作的人们说，别拿这个脏东西来跟我烦，我讨厌他，也讨厌你们。接着他用一种因为被人打扰而有点生气的心绪重新埋头做他的新工作，但他暗里毕竟感到一种快意。荣民的最初几道光辉是很柔和的，打胜仗是愉快的，增进健康的，那好比窗子打开了，初春的气息渗透了屋子。克里斯朵夫虽然瞧不起自己的旧作，尤其是伊夫琴尼亚，但看到这件可怜的作品从前给他招来了多少羞辱，而如今受着德国批评家的恭维与戏院的欢迎，究竟 也出了一口气。他收到一封德累斯顿那边的信，说人家很愿意排演他的越剧，在下一季中上演。这个消息使他多少年的忧患以后，终于窥见了比较恬静的远景和胜利。但他当天又收到了另外一封信。那天下午，他一边洗脸，一边隔着房间和奥利维高高兴兴地说话。门房从门底下塞进一信封来，克里斯朵夫一看，是母亲的笔迹。他正预备给他写信，因为能告诉他一些好消息而很快慰。他拆开信来，只有几句话。哦，母亲的字怎么抖得这么厉害呀？亲爱的孩子，我身体不大好，要是可能，我还想见你一面，拥抱你。妈妈。克里斯朵夫哭了。奥利维吃了一惊，立刻跑来。克里斯朵夫说不上话，直指着桌上的信。他继续哭着，也不听奥利维看完了信以后对他的安慰，然后他奔到床前，拿起外衣急匆匆穿了，领带也不带，便往外走。奥利维追到楼梯上把他拦着，问他想怎么办。搭下班车吗？在黄昏以前已没有车了，与其在站上等，还不如在家里等，必不可少的路费有了没有呢？他们两个搜遍了个人的衣袋，统共也不过30法郎左右。时方九月，埃欧妥亚诺夫妇所有的朋友都不在巴黎，没有地方可以借。克里斯多夫焦急地说，他可以徒步走一程。奥利维要他等一个小时，让他去张罗旅费。克里斯多夫一筹莫展，只得由奥利维摆布。奥利维破天荒第一遭进了当铺，他是素来宁愿挨饿，也不肯把纪念物当掉一件的。但是这一次是为了克里斯朵夫，而且事情那么紧急，他便当了他的表。可是当来的钱和预算的还是相差太远，便回家拿了几部书卖给旧书摊。虽然他为之很难过，但此刻无暇想到，心中只记挂着克里斯朵夫的悲伤。回到家里，他发现克里斯朵夫神色惨淡地坐在原来的地方。奥利维张罗来的钱再加上30法郎已经绰绰有余了。克里斯朵夫心乱如麻，根本没追究钱的来源，更没有想到自己走了以后朋友还有没有钱过日子。奥利维也和他一样，他把所有的款子交给了克里斯朵夫，还得像照顾孩子似的照顾朋友，把他送上车站，直到车子开动了才能和他分手。夜里，克里斯朵夫睁大着眼睛望着前面，想着我还赶得上吗？他知道，要母亲写信叫他回去，他一定是急不可待了。他焦急的心情恨不得要风驰电掣般的特别快车再加快一点速度。他埋怨自己不应该离开母亲，同时又觉得这责备是空的，事事推移他也做不了主。车轮与车厢单调的震动使他慢慢的平静下来，精神被控制了，有如从音乐中掀起的浪潮被强烈的节奏阻遏住了。他把自己的过去，从遥远的童年幻想起，全部浏览了一遍。爱情、希望、 幻灭、丧事，还有那令人狂喜的利，受苦、享受、创造的罪意，竭力要抓我人生的光明与黑暗的豪兴。这是他的灵魂，灵魂的灵魂，潜在的上帝。如今隔了相当的距离，一切都显得明白了。他的欲望的骚动，思想的混乱，他的过失，他的错误，他的顽强的战斗，都像逆流和漩涡，被大潮带着冲向他永远不变的目标。他懂得了多年磨练的深刻的意义，每次考验的时候，必有一道栅栏被逐渐高涨的河流冲倒。他从一个狭窄的山谷流到一个更宽广的山谷，把它注满了，视野变得更辽阔，空气变得更流畅。在法国的高地与德国的平原中间，河流找到了出路，冲到了平原上，剥蚀着高岗下面的低地，把两国的水源都吸收了，汇集了。它在两国中间流着，不是为了把它分野，而是为了把它结合。两个民族在它的身上融合了。克里斯朵夫这才第一次感觉到，他的命运是像动脉一般，把两岸所有的生命力灌注到两岸敌对的民族中去。在最阴惨的时间，他面前反出现一个恬静的境界和突如其来的和平，然后那些幻象消失了，眼前只有老母亲那张痛苦而温柔的脸。克里斯朵夫回到本乡的时候，东方才发白，他得留神不给人家认出来，因为通缉令还没有撤销。可是站上没有一个人注意他，大家还睡着，屋子都没有开门，街上荒荒凉凉的。那是灰暗的时间，夜色已尽，日光未知，睡眠最甜，而梦境都染上曙色的时间。一个年轻的女仆正在打开铺子的百叶窗，嘴里唱着一支老歌。克里斯朵夫差点透不过气来。啊，故乡，亲爱的故乡。他真想扑下去亲吻泥土，听着那个使他心都融化了的平凡的歌，他觉得远离乡土的时候是多么的苦恼，而自己又是多么的爱他。他凝神屏气地走着，一看到家，不得不用手掩着嘴巴，不让自己叫起来。留在这儿的，被他遗弃的人，究竟怎么样了呢？他喘了口气，连奔带跑地直到门前，门半开着，他推进去。一个人都没有，旧扶梯在脚下咯咯作响。他走上二楼，屋子好像没人住似的，母亲的房门关着。克里斯朵夫的心忐忑地跳着，抓着门钮，没有力气推开。 如果一个人在临死之前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得文化遗产，并将其传给自己的后人，那么他是幸运的，因为这种丰富的遗产是滋养我们灵魂的甘露，也是延续我们生命的母体。为此，他的最后一口呼吸将变得悠然而平静。 听众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鲁伊莎孤零零地躺着，觉得自己快完了。其余两个儿子都不在这儿，经商的陶洛夫在汉堡成了家，恩斯德上美洲去了，杳无音讯，谁也不关切他，只有一个邻居的女人每天来看他两次，问他可需要什么，待上一会儿就回家去干自己的事。他来的时间也没准儿，往往来得很晚。路易莎觉得人家忘记他是挺自然的，跟自己闹病一样自然，而且他苦惯了，涵养功夫好到了极点。他心脏不好，常常会闭过气去，以为要死了。他睁着眼睛，双手抽搐，满头大汗。他并不抱怨，以为这是应当如此的，他已经准备好了，临终圣体也受过了。只有一件事情使他挂心，就是怕上帝不许他进天堂，其余的一切他都能够耐着性子忍受。在小房间的黑洞洞的一角，他在床高头的壁上和枕头四周，把所有心爱的人的照片都集中在一起。三个孩子的，丈夫的，老祖父的，还有哥哥高托佛列特的，凡是待他好的人，不管那好心是怎样的不足道，他都念念不忘。他把克里斯朵夫寄来的最后一张照相用针扣在褥单上，靠近他的脸，又拿着他最近的几封信放在枕头底下。他最爱秩序和清洁，现在看到屋子里没有整理的顶好，就觉得不太好过。外边各种细小的声音对他等于是报告时刻，那他听了多少年了，整整的一生都是在这个小天地中消磨的。他心里想着心爱的克里斯朵夫，多么希望他此刻能来到这儿，挨着他的身边。可是他要不来的话也算了，没有问题，他一定能在天上见到儿子的。现在他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他迷迷糊糊的老是在回忆中过日子。他睁开眼来，克里斯朵夫果然在这儿，在他面前。他对母亲对望了一些时候，望着这张大大的改变了的又瘦又有些虚肿的脸，那种无言的痛苦给他听天由命的笑容衬托得格外凄惨。 周围又是那么的冷清，那么的孤独，他看了都心疼了。母亲看见了克里斯朵夫，并不惊奇，只微微地笑着，那笑容是没法形容的。克里斯朵夫扑上了母亲的脖子，把母亲拥抱了，母亲也拥抱了克里斯朵夫。大颗的眼泪从腮帮上直淌下来，轻轻地说了声：“等一等。”克里斯朵夫看见母亲气喘得厉害，两人一动不动，母亲不住地流着眼泪，摸着克里斯朵夫的头。克里斯朵夫一边哭，一边亲着母亲的手，把被单掩着脸。等到安静了一点儿，母亲想说话，可是说不上来，用的字都是错的。克里斯朵夫不很容易懂，那也没关系，反正他们已经见了面，始终那么相爱，那就行了。克里斯朵夫很气地查问，为什么人家把他一个人丢在这儿？母亲替那个照顾他的女人解释道：“他不能老待在这里，他有他的工作。”然后母亲用一种微弱的、断续的、连字母都念不周全的声音，很急促地嘱咐一些关于他坟墓的事。他要克里斯朵夫向其余两个把他忘了的儿子转达他为母的遗爱。他也提到了奥利维，他对克里斯朵夫那种深厚的友情，母亲是知道的。他要克里斯朵夫告诉奥利维，说他祝福奥利维。但母亲马上改正了，用了两个更谦卑的字眼，说他对奥利维表示敬爱。说到这儿，母亲又气急了。克里斯朵夫扶着母亲在床上坐起来，满脸淌着汗。母亲勉强笑着，心里想，现在握到了儿子的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也没什么要求了。克里斯朵夫突然觉得母亲的手在他的手里抽搐起来，路易莎张着嘴，不胜怜爱地望着儿子。溘然长逝。那天晚上，奥利维赶到了，他不能让克里斯朵夫在这个悲痛的时间孤独无助，那种滋味他是经验过的。同时他也担心朋友回到德国所冒的危险，他要跟克里斯朵夫在一起保护他，可是没有旅费。送了克里斯朵夫回去，他决意卖掉几件老家传下来的首饰。当时当铺已经关门，而他又想搭明天第一班车走，便预备去找街坊上一个卖旧货的想办法。不料一出门，就在楼梯上遇见了默克。默克知道了这些事，立刻表示奥利维没有去找他，使他非常难过。他硬要奥利维接受他的钱，但他还是借借于怀，因为奥利维为了筹措克里斯朵夫的穿资，当掉了表，卖掉了书，而没有向他开口。他那么热心地要帮助他们，甚至向奥利维提议陪他一同上克里斯朵夫那边去，奥利维好容易才把他拦住了。奥利维的到来使克里斯朵夫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支持。他陪着长眠的母亲，失魂落魄地过了一天。帮忙的女工来做了几件零碎事又走了，没有再来，整天死气沉沉的，仿佛时间停顿了。克里斯朵夫跟床上的遗骸一样一动不动，眼睛老盯着母亲。他不哭，不想，也变成了个死人。奥利维的到来等于完成了一件有益的奇迹， 使克里斯朵夫的眼泪和生命一齐回复了。勇敢呐、啊！只要有一双忠实的眼睛和我们一同哭泣的时候，就值得我们为了生命而受苦。他们拥抱了很久，然后两人坐在鲁伊莎旁边低声谈话。夜里，克里斯朵夫靠着床角，随便提到那些童年往事，说来说去老是牵涉到妈妈的形象。他静默了几分钟，又往下说，最后他疲倦之极，手捧着脸，完全不出声了。奥利维近前一看，原来他睡熟了，于是奥利维独自守夜。不久，他脑门靠着床架子也给睡眠带走了。路易莎温柔地笑着，好像守护着两个孩子觉得很快乐。天刚亮，他们就被敲门的声音惊醒。克里斯朵夫去开门，一个邻居的木匠来通知克里斯朵夫，说他已经被人告发，如果他不愿意被捕，应当马上就走。克里斯朵夫不愿意逃，定要把母亲送入了坟墓才离开，可是奥利维央求他立刻去搭车，答应一切后事由他代办。他硬逼着克里斯朵夫走出了屋子，并且为防他反悔起见，还送他上了车站。克里斯朵夫执意要在动身之前去看看莱茵河。他是在河边长大的，他的灵魂像海洋中的贝壳一样，始终保存着河水响亮的回声。虽然在城中露面很危险，但他打定了主意，不顾一切。两个人沿着夏林莱茵的岩石走去，看他浩浩荡荡在低矮的河岸中间向北流去，雾霭迷蒙，一座大铁桥的两个穹窿浸在灰色的水里，好比硕大无篷的车轮。远远的隔着草原，薄暮中隐隐约约有几条船沿着曲折的河道上驶。克里斯朵夫看着这些景致出神了，奥利维抓着他的手臂把他带到车站。克里斯朵夫像害了梦游病似的完全听人摆布，奥利维把他安顿在生火待发的车厢里，约定下一天在法国境内第一个车站上相会，免得克里斯朵夫一个人回巴黎。火车开了，奥利维回到屋里，门口已经有两个宪兵等着，他们把奥利维当作克里斯朵夫，奥利维也不急于分辨，好让克里斯朵夫逃得远一些，而且警察当局发现了错误的时候并不着慌，也并不急于追逃掉的人。奥利维疑心他们其实是很愿意克里斯朵夫走掉的。奥利维为了鲁伊莎的丧事只待到第二天早上，克里斯朵夫的兄弟做买卖的陶洛夫当天才来参加葬礼。这个俨然的人物规规矩矩地送过殡，马上搭车走了，对奥利维没有一句问起哥哥近况或是感谢他为母亲办的后事的话。奥利维在当地又逗留了一段时间，这儿他一个人都不认识，可是觉得有多少眼熟的影子。小克里斯朵夫，小克里斯朵夫所爱的人，使他受苦的人，还有那么多亲爱的安多纳德，所有这些再次生存过的人，现在完全消灭了克拉夫托一家，还留下些什么呢？只有一个外国人对于他们的爱。那天下午，奥利维在约定的边界车站上和克里斯朵夫相会了。 那是林木幽密、山峦起伏的一个小村。他们并不搭下一班开往巴黎的火车，决意走到前面的一个城市。他们需要孤独，便往静静的森林中走去。只听见远处传来几下沉重的伐木声。他们走到山岗上一片空旷的地方，脚下那个狭窄的山谷还是德国的土地，所有看护树林的人的屋子顶上盖着红瓦，有一小方草地，好比森林中一口碧绿的湖，四下里全是深蓝色的一望无际的林木，给水汽包裹着，雾分在柏树之间缭绕，一层透明的幕把线条遮盖了，把颜色减淡了，一切都静止不动，没有脚声，没有人声，秋天的榉木都变成了金黄色，几滴雨水淅淅沥沥地打在树上，一条小溪在乱石中流着。克里斯朵夫和奥利维停下脚步，呆住了，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丧事。奥利维默默地对自己说着：“啊，安多纳德，你在哪儿？”克里斯朵夫却想着：“现在母亲不在世界上。”成功对我还有什么意义？但是个人听见个人的死者安慰他们：“亲爱的，别哭我们了，别想我们了，你想着他吧。”他们彼此瞧了一眼，马上忘记了自己的痛苦，而只感觉到朋友的痛苦。他们握着手，心中只有一片凄凉恬静的境界，没有一点风。雾气慢慢的散了，显出了青天，雨后的泥土那么柔和。他把我们抱在怀里，对着一副亲热的笑容和我们说：“休息吧，一切都很好。”克里斯朵夫的心松下来了。两天以来，他整个在回忆中，在亲爱的妈妈的灵魂中过活。他体验着那卑微的生活，单调而孤独的岁月。在孩子们都走了的静寂的家里，想念那些把他丢下的儿子。可怜的老父，残废勇敢，抱着乐天安命的信心，生就温和的脾气，恬然自得地忍受着一切，没有一点自私。克里斯朵夫也想起他认识的一切谦卑的心灵，这时候他觉得自己跟他们多么接近。在骚动的巴黎，眼看多少的思想人物发疯似的搅在一起，最近又看到那阵血腥的风煽动神志错乱的民族互相仇视，克里斯朵夫经过了几年累人的争斗和激昂的日子，对于这个骚动而贫瘠的社会，对于自私的征战，对于自命为代表理智而实际只是仙风作浪的野心家，深深地感到厌倦。他所爱的是成千上万的淳朴的心灵，他们在各个民族中间静静地燃烧着，本身便是些纯洁的火焰，代表着慈悲、信仰和牺牲。是的，我认得你们，我终于跟你们团聚了。 你们是和我同一血统的。我早先像浪子一般的离开了你们，跟着大陆上的那些影子走了。现在我回到你们中间来了，请你们把我留下吧。我们不问生死，都是一体。我到哪儿，你们也到哪儿。啊，母亲，我曾经生活在你的身上，如今是你生活在我的身上了。还有你们，高托弗雷特、苏兹、萨皮娜、安多纳德，你们全生活在我身上，你们是我的财富。咱们一同上路吧，我的话就是你们的声音，凭着我们联合的力量，我们一定能够达到目的。树上缓缓滴着的雨水，一道阳光从树之间溜进来，树林下面一小方草地上传来一群儿童的声音，三个女孩子在那里绕着屋子跳舞，唱着一支天真的德国山歌，而远远的，一阵西风像吹送蔷薇的异香似的，吹来法国方面的钟声。啊，和平，你是神圣的音乐，你是解脱的心灵的音乐。苦、乐、生、死，敌对的民族与有爱的民族一起交融在你身上。啊，我爱你，我要抓住你，我一定能抓住你。黑夜降临了，克里斯朵夫从梦幻中醒来，又看到了朋友那张忠实的脸。他对他笑笑，把他拥抱了。随后，他们俩穿过树林，悄悄地重新上路。克里斯朵夫在前面，替奥利维开路。孤零零的，不声不响，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大路上来了两个年轻的弟兄。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